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毛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乔山，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新学期开学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新鲜事儿发生在你的周边，也有作家把这些新鲜事儿写到了文章里。在这一时段的诵读小站当中，为大家分享《上学记》当中的一个片段，朗读者是一位中学生，他的名字叫陈若秋，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诵读。 再长一岁，我们就不再这么幼稚的排队唱歌回家了，不过歌还是要唱的，只不过是在小小的校园里，由孔老师的儿子来教。孔老师的儿子是在部队当兵回来的，人长得年轻帅气，而且不像孔老师那样天天被人欠了钱一样板着脸，所以他立刻风靡了整个校园，就连看大门的大爷大娘夫妻俩也被吸引来看我们在花坛前声情并茂的唱歌。他唱歌那么好听，以至于一首斗志昂扬的革命歌曲在我们听来跟浪漫情歌一样悦耳动听，小女生们都被这个大哥哥给迷倒了，教我们唱完了歌还不肯放他离开，都哗啦啦地围过去，哥哥长哥哥短的叫个不停。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朗，空气清新，能见度不错，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只是紫外线照射强，外出需要注意遮阳防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长子，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啊，这是南调，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带，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侯氏相声世家两代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在节目中呢，还是侯宝林大师啊唱主角，我们今天呢先来欣赏侯大师和郭启儒先生合说的一段戏剧杂谈。 您对唱戏怎么样？ 不行。 嗓子不大行。 哎，对了嘛， 我最喜欢唱戏。 您好戏唱戏。 哎，专门研究戏剧。 是啊， 戏剧专家嘛。 哦，都成了专家了 啊。您没注意？ 没有吗？ 你常听人说专家来了， 嗯， 那就说我呢。 哎呀， 专家， 这个还真了不起啊！ 专门喜欢研究戏剧。 是啊， 从小就爱看戏。 哦， 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没事儿就去看戏。 嗯， 小两手回来就唱。 哪儿唱啊？ 教室里唱。 您在教室里头唱戏 啊？教室里方便，有台有桌子，这有几个小同学跟我一块儿唱起来。 咦，这倒热闹啊！ 我们老师很喜欢我。 哦，还喜欢你 哦，对我非常注意 啊， 每天都让我罚站。 是得让你罚站呢，你要在教室里头唱戏的嘛。 是啊，最喜欢唱戏。 嗯， 我到中学念书还是这样。 是啊， 每逢假日就去看戏。 你好戏这个吗？ 学校里要是办个游艺会，我是主要演员。 您爱好艺术啊？ 最怕考试。 怎么？ 一考试就得弄小抄。 要不弄小抄呢？ 那不及格了。 你速成不用功啊。 可以分考什么 啊？ 要是考音乐唱歌，我准得100分。 哦，别的课程呢？ 那就差了 啊。 那像什么历史、地理啊？ 啊， 顶多60分。 60分？ 嗯， 那将将及格呀。 算术最糟糕。 多少分？ 30分。 30分 啊？ 那不及格呀。 是啊，后来大学毕业了， 嗯， 我就从事戏剧。 哦， 一直到现在。 是 研究戏剧这么50多年 了。哦。 所以我对戏剧有 那个，您研究了戏剧有多少年？ 50多年 啊，50多年。 哎，所以我对戏， 我这跟您说话呢。 嗯，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38了。所以我对戏， 您不要说了。你今年38岁，怎么会研究戏剧会50多年呢？ 啊， 这怎么意思啊？ 他这个 啊， 就这差点 啊，差点儿。这差多了， 啊！是啊，你听这话有点奇怪，是吧？ 是吗？ 是吗？连我都奇怪， 这像话吗？ 不是，这倒是个问题，值得讨论的。 还是的， 这个38岁的人为什么研究戏剧50多年呢？是吧？ 这话对啊，我就说你38岁的人呢，为什么研究戏剧要50多年？ 啊，是。 按您这笔账啊，我算不上来， 啊。那个什么，那个，我给你算。 那好了， 是吧？ 那好了。 我研究京戏是7年。 哦，7年。 研究话剧是8年。 8年， 这多少年？ 7年加8年，这15年呢？ 嗯， 你要7815吗？ 不，7856啊。 哦，乘法呀。 哦，你按加法那么算了。 可不加法吗？ 啊，所以你就搞乱喽。 我搞乱了。那难道说加法跟乘法你就闹不清吗？ 啊，所以呀，我那算术才考30分啊。 你这算术也就考30分。 我这个人喜欢艺术，不大喜欢算术。 这不像话。 这说笑话。 嗯， 我研究戏剧有10几年。 研究了10几年，那就很不错了。 哎，还不错 啊。 在外国留学的时候， 哦， 得一个博士学位。 什么博士？ 戏剧博士。 哦，戏剧博士。 哎， 哎呀，您要得个博士的学位，那可不简单呐。 当然了， 那么您必须要发表一篇论文呢。 啊，是啊，博士论文嘛。 啊，发表过了吗？ 啊，在外国留学的时候，发表一篇论文40000余言。 啊， 那是我费了3个月的脑筋。 哎呀， 发表了以后，那些戏剧专家一看，真是盖世奇闻。 呵，您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主题 啊 是戏剧与水利的关系。 嗨，戏剧与水利可有什么关系啊？ 哎，有密切关系啊。嗯， 怎么？ 唱戏唱时间大了，你必须得喝点水。 得喝水啊。在舞台上这不是印场吗？ 啊，是啊，这就是个问题啊。 这怎么是个问题啊？ 印场是过去的有这么一件事 啊。是啊， 过去在舞台上演戏，不管哪个角色唱完一段，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钉，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相声表演艺术大师侯宝林先生的相声作品。节目的第二时段呀，我们来欣赏一段侯宝林先生表演的以仿学为主的传统相声作品，这也是侯先生的一段代表作了，卖布头，由侯宝林先生和郭启儒先生合说。 做买卖都得讲宣传， 是吗？ 大买卖讲究做广告，小买卖讲吆喝。 过去做小买卖的最讲究吆喝呀。 是啊，您说做小买卖的为什么吆喝？ 为什么呀？ 就等于大商业做广告一样。 哦，是喽。 过去大商业 啊， 他能把他全部资金40%抽出来做广告费。 啊，干嘛用那么些个广告费啊？ 好骗人呢。 啊，骗人 啊！您看过去卖药的就有骗人的 啊， 您就拿治胃病的药来说吧。 哦， 胃病应该是两种。 哪两种？ 一种是胃寒，一种是胃热。 对， 治胃寒的不治胃热，治胃热的不治胃寒。 当然喽， 可是他那广告全治。 怎么着？全治？ 哎，您听这广告词 啊。啊， 您有胃病吗？ 嗯， 如果您要有胃病的话， 怎么样？ 您就请用最好的胃药。 嗯， 注意注册商标。 哦， 盾牌120号。哎， 怎么着？乒乓球啊。 这商标 啊。 这种胃药叫做威武林。 哎，怎么里头还有小提琴呢？ 什么小提琴？ 威武林吗？ 威武林，威武林就说你的胃呀， 怎么样， 如同遇到了甘霖。 是啊， 如果您要是有胃病的话。 嗯， 有胃病吗？ 我没有。 每天吃饭吗？ 废话，你我要不吃饭早就饿死了。 吃饭香吗？ 香啊。 要是素常好生闷气，不想东西吃， 嗯， 胃口疼总没治好，就吃胃武林。 嗯， 专治胃酸、胃疼。 嗯， 胃寒、胃热、胃炎、胃弱。 我 打饱嗝、吐酸水、呕吐裂心。 哎呀， 就用胃武林。 是啊， 此药是本店主人祖传八辈五 哦， 秘方精致。 嗯， 总店在德胜桥。 嗯， 上桥往东。 好嘛，掉河里头了。 在本市， 嗯， 各大煤铺均有代售。 这好嘛，煤铺代售疏肝丸呐。 分为两种。 怎么两种？ 一种是大个儿的，一种是小个儿的。 哎，这就是煤球啊。 他那药跟煤球也差不了多少。 这什么病也不治， 专治疑心病。 什么叫疑心病啊？ 有这么一种人呢， 啊， 疑神疑鬼。 哦， 什么病也没有 啊， 没 着炮兵号， 你瞧瞧， 就上医院检查。 哦， 医生说你没病啊。 嗯， 他连医生都不信任。 你看 这种病甭吃药，就给他来点这个盾牌威武林， 对， 或者来俩煤球喝就行 了。煤球能治病吗？ 是啊。 嗯， 还有这么一种人，有这么种思想。 什么思想？ 本来没病啊。 嗯， 好好的。 哎， 总想啊，大小有点病， 嗯， 千万别要了命。 这就是炮兵号吗？ 是啊。 嗯， 上医院待会儿去总比上班合适啊。 那可不是吗？ 啊，这种病就叫做疑心病。 哦，这思想它有问题。 哎，这个卖药的就专蒙这路人。 是啊。 跑去卖药的。 那么还有什么买卖？ 百货店。 哦，就百货店了。 哦，闹得最凶了 啊。 这一趟街要有两家百货店，您听吧，能吵得四邻不安。 干什么呀？ 商战呢。 商战。 哎，商业竞争嘛。 啊， 上广告，电影广告， 或 游行广告， 嗯， 电台广告， 啊， 门口写的乱七八糟， 写什么呀？ 弄份乐队， 嗯， 两边吹， 不， 这边写着新章开幕，减价拔扣， 嗯， 那边一看，减价， 写什么？ 周年纪念，买一送一， 哇， 这边一看不行了， 还怎么样？ 新章开幕，减价拔扣以外，带挂彩， 啊。还挂彩， 哎，抓彩， 嗯， 那边又添上了， 还写什么？ 周年纪念，清除货底儿，大牺牲， 牺牲 是啊，那边都挂彩了，这还不牺牲吗？啊， 这哪是做买卖，简直是胡闹嘛！ 您再听乐队啊， 嗯， 那边是哒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 嗯， 啦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 嗯， 这边是嘣亮亮亮嘣亮亮亮嘣亮亮嘣亮， 好， 比出殡的还热闹。 这哪是做买卖？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 哦， 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 嗯， 更是五花八门了。 街面上就是小买卖啊， 是啊， 啊， 一般的小买卖啊， 嗯， 不骗人， 知道？ 就讲究吆喝， 哎， 吆喝有几种？ 怎么几种？ 一种吆喝就为是兜揽生意 哦， 走到您门口吧， 哎， 他这么一吆喝，卖的什么东西，多少钱，您坐到屋里就知道了。 哦， 您要是需要，您就出去买。 卖什么的？ 卖菜的。 青菜。 吆喝简单。 怎么吆喝？ 买土豆1毛钱2斤。 哎，吆喝的挺清楚啊。 您坐屋里就全知道了。 是啊。 还有一种做小买卖的吆喝 啊， 卖什么的告诉您，价钱不告诉您。 哦， 要买出来讲。 那么卖什么的？ 卖柿子的。 柿子。 哎，您听吧。 啊， 高汤柿子料，哎，不色的嘞，色料光换嘞， 哎， 卖柿子。 对， 还有一种买卖 啊， 他卖的这个东西不值钱， 是， 他对比一样东西， 嗯， 比他这个贵得多，那意思就是抬高他卖的那个东西的价值。 哦，卖什么的？ 卖老窝瓜的。 那怎么吆喝呀？ 怎么吆喝？ 嗯。 利润的面老窝瓜， 哦，栗子味儿的老窝瓜， 栗子味儿的面老窝瓜， 嗯， 栗子多少钱一斤？ 是啊， 3毛6。 对， 老窝瓜1斤4分， 还是的， 嗯，栗子味儿的面老窝瓜， 就夸越它这个窝瓜好吃。 哎，卖栗子可没这么吆喝的 啊， 吃栗子吧，老窝瓜味的 啊， 那 谁来买呀？也没有这么吆喝的呀， 是吧？ 嗯。 有一些做小买卖的吆喝出来非常好听， 是喽。 可是谁也没学过 啊， 人家怎么吆喝，他也怎么吆喝。 那可不是吗？ 做小买卖吆喝没有训练班 啊。 您多会儿哪儿成立一个小贩叫卖声训练班？ 没有。 好， 嗯，那分卖什么的？ 您比如说卖糖葫芦的。 哦，糖葫芦， 北京城东西南北城吆喝都不同。 哦，分这么4种。 哎， 你要到北城 吆喝的麻烦， 怎么吆喝？ 两个圆笼， 哎， 挑着一个挑， 知道？ 前面方盘， 哦， 有个竹板， 啊， 上边烫好些小窟窿， 哦， 上边都牵着糖葫芦， 哎， 吆出来这味儿， 你嚼一嚼， 蜜罗冰糖葫芦来哟， 嗯，对， 是吧？ 这是到了北城了。 到西城啊， 嗯， 提了木头花篮的那个， 哦， 吆喝简单一点。 怎么吆喝？ 葫芦冰糖的 基层啊全这么吆喝， 到东安市场又一样， 那怎么吆喝？ 胡同钢大轮。 哦，您说是摆摊的。 到南城外边吆喝简单， 那怎么吆喝？ 就俩字儿。 哦， 胡同。 有胡子， 北京叫糖葫芦。 是啊， 天津叫糖墩儿。 对， 天津吆喝最简单。 怎么吆喝？ 就一个字儿 啊， 墩儿。 就这么一墩儿啊， 得了。 哎，是这么吆喝。 嗯，还有一种好听的 啊，卖什么呢？ 卖花的。 什么花？ 晚香玉。 哦，晚香玉 吆喝的好听， 那吆喝好听。 哎， 一吆出是这个味儿， 哪味儿？ 五啊，香玉爱成家。 对，就这味儿， 是这么吆喝吧？ 还有卖玉兰花的 啊，玉兰 吆喝比这还好听， 怎么吆喝？ 玉兰花。到天津不叫玉兰花， 叫什么？ 叫瓣儿兰花。 哎，瓣儿兰， 吆喝的简单。 那怎么吆喝？ 这味儿。 嗯， 瓣儿兰花呀，花香玉。 怎么全都带这个味儿啊？ 最讲究吆喝的， 卖什么的？ 卖布头的。 哦，卖布头。 哎， 啊， 卖布头也分几种。 哦， 串胡同的卖布头的，不蒙人。 是， 北京推车子的。 哎。 耍着拨浪鼓。 哦， 天津的背着大包袱。 对， 拿着尺。 哎， 吆喝这味儿。 怎么个味儿？ 我呀，花挑不完，做脸的做面的，是金箔呀，做裤管儿是不？ 对呀，到了天津啊，都这么吆喝。 天津也有摆摊的。 啊， 摆摊的吆喝，那个您得留神。 怎么？ 不留神走那儿吓一跳。 啊。 拿起这块布来啪啪一摔。 哦， 小小这一花园算算金毛园算算不了，买的下去做苦瓜什么呀？ 好嘛，你这走人不留人是吓一跳。 他们吆喝这个德国青 啊， 黑色的 啊，黑的 那真叫黑。 是啊， 吆喝这味儿， 你瞧一瞧。 哎，这一块腰花，腰花结了就是不搭线儿啊。 是 啊，说这一块德国青。 哎， 这一块怎么那么黑？ 知道？ 你说怎么那么黑？ 哎，这我知道怎么那么黑了。 气死张飞。 哎， 还不让李逵。 知道？ 气死了唐朝的黑警贼呀。 不错。 怎么那么黑？ 哎， 在东山送过炭，他西山挖过煤。 知道？ 又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的吧。 哎， 还真正德国青啊，还真正德国儿。 知道？ 真正是德国人的知道这种口味的。 不错。 哎，还三不怕。什么叫三不怕？ 说一说。 他不怕西呀，不怕轮呐，不怕晒呀。 是喽。 人凭怎么洗，不掉色呀。 青的白布 啊， 白布啊， 也白布不掉色。 废话呀，白布它有掉色的吗？ 是吧？北京还有一路卖布头的 啊，那怎么吆喝了？ 有软调的，有硬调的。 哦，还分软硬调。 哎，吆喝这块白布。 哦， 吆喝的花哨极了。 哦，白的。 哎， 哦，怎么吆喝？ 这一块腰花，腰花剪了就是不搭件儿啊。 是喽。 这块本色白， 哎， 气死头上雪，还不让耳上霜。 是喽。 气死了口号的羊白面呐。 是喽。 要卖的你了家了，你就做北里儿去吧。 是喽。 是金洗又金晒， 哎， 还金铺又金盖 啊， 金拉又金拽， 这 是金灯又金踹。 这干嘛呀？ 谁睡觉那么不老实 啊？说的可是呢。啊， 这是软调的。 哦，要是硬调的呢？ 这种硬调的 啊， 专门骗人。 哦，这也骗人。 咱庙会。 哦， 今儿在这儿卖，明儿在那儿卖。 啊，没有准地点。 哎，不能让人认出来什么模样。 你瞧呀， 蒙人呢。 啊， 卖布的不带尺。 那使什么量啊？ 草。 草。 俩胳膊一伸， 多少尺？ 五尺。 啊，这就算五尺。 哎，不管个儿高个儿矮，全五尺。 你瞧瞧 啊，你要赶上个儿高的，那你走点运。 那行了。 要小矮个儿，那你算倒霉。 那池子就不够啊， 都算五尺。 哦， 他那个布啊，没好的 啊， 买来布来得上胶上酱， 酱酱。 哎，你看这布就挺瓷实，挺厚实啊。 嗯， 你买吧，买就上当。 买下去你就做衣服还能穿几天。 哦， 你想下去水洗完了再做呀、 啊？ 糊窗户合适了。 哦，成冷布了哈。 是啊，酱性买洗下去了。 倒吧， 专门骗人。 那可不是骗人吗？ 吆喝的花哨。 哦 哦， 是啊。 比如说这块布要三块钱， 三块钱， 没人买啊？ 怎么样？ 落价。 哦，万钱落价。 一边拍手一边跺脚。 啊， 落几毛推出去让大伙儿瞧。 知道 还没人买， 还怎么样？ 拉回来还落价、 哦，还落价， 总没人买，总落价。 是啊， 哎， 是吗？ 那吆喝一大套。 哦， 您给当个伙计， 您瞧一瞧， 抻着点， 我给你抻点。 来来来，咱们瞧瞧这个。 来，哎， 哎哎，另外那个有带小孩的可抱住了啊， 什么意思？ 你不然会给吓着了。 这好嘛，声太大。 哎。这一块吆喝金六八，你不要那么一块儿啊， 哎， 却又来这么一块儿， 怎么样？ 这块儿的那块儿就大不相都不一样而大。 快说， 刚才那么一块儿， 哎， 那是德国琴， 德国琴， 还得吆喝金洋了一块六八， 是喽， 又来这么一块儿， 哎， 这的筷子就叫青玉的上标银，但是你不稳当。 快说， 我这个是你不， 哎， 要买的腻了家，你就做大官去吧。 是喽， 穿在身上， 哎， 走在街上， 怎么样？ 大伙儿这么一瞧 啊， 真不知道你了是在哪了贵的大人贵的吧？ 是喽， 这。块布头 怎么样？ 你要做大褂， 哎， 又宽又长， 是喽。 你还得打高跟儿，还得把三落粗的打个膀子， 嗯。 这不是你不， 哎， 要到了大布店，说是你了都得点着名儿将他要吧。 没错， 到了北京城了， 哎， 就讲究八字香，到了瑞福香啊，瑞林香啊，广寿香啊，颐和香啊，香一好了嘛，廊坊土头左北朝南换的有个钱香意呀， 是。 要到了大的香啊， 哎， 说你要买一尺啊， 多少 可就得一毛八， 哎， 没有一毛八你都买不着我什么低吧什么宽的什么密的什么厚的。这么好的， 不错，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哎， 一个样的货， 是 一个样的价， 哎， 一个样的行市，谁也不卖，小不摊儿，水不头门，拧不宽儿啊， 是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怎么样？ 总没有功夫， 哎， 听我们滔滔。十寸要有钱儿啊，一草五尺， 五尺 两草一丈， 一丈怎么连我一匹吗？ 三草一丈五， 哎， 四草两丈， 是喽， 两丈一尺，这个大尺量我就算大两丈啊。要到大布店买了一尺一毛八的，十尺一块八，不二八一十六的，就得三块六吧。 不错，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哎， 说三块六不要， 怎么样？ 把六毛取了他，你个三块大洋就量不着啊。三块钱不要， 哎，怎么样？ 不要不要紧， 哎， 搁着牌子升值还两丈啊，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六， 是喽。 再去了一毛，让一毛，你个两块四， 没错。 再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钱， 两块钱。 你要再不要， 孩子 不要不要紧 啊。 这么有叫本儿的，我是哪个有叫赚儿？我是赔本赚吆喝， 是喽。 小徒弟知道是没打手钱， 哎， 这不两块钱呢， 孩子。 这梯子蹬啊，嘎子蹬。两块大洋打破了他， 是喽。 去两毛让两毛，你给一块六， 一块六。 去一毛让一毛，你给一块四。再去两毛让两毛，你给一块钱， 一块钱。 这不一块钱， 哎，怎么样？ 再去五毛让五毛， 哎，这白拿去了。 刚才我们欣赏的这是侯宝林先生啊和郭启儒先生表演的一段卖布头。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侯贯老表演的相声小段贼说话。 说相声啊， 哎， 有新相声有旧相声。 是吗？ 旧相声啊有些东西现在不说了。 对。 因为内容啊比较差。 哎，内容啊都不太好。 哎， 嗯， 你要过去说这鬼故事现在没人说。 你说这个迷信的呀。 迷信闹鬼的事情现在谁也不信这套。 是吗？ 哪有闹鬼的？ 哎， 谁看见过鬼？ 是吗？ 不过小时候啊听这鬼故事 啊 它有这么种影响。 嗯， 老大娘跟小孩说笑话啊， 嗯， 说闹鬼的。 是。 小孩们越听越有劲儿。 爱听啊。 听着蛮好的。 哎， 到时候老太说得了回家吧，嗯，睡觉去吧。 哎，明儿见了。 明儿再说吧。 哎， 小孩说奶奶我不走了。 怎么不走了？ 在您这儿睡吧。 嗯， 我出去我怕有鬼。 你瞧瞧， 在这儿就印象有鬼了。 哎， 看来没那么回事。 是吗？ 哪有鬼？ 对， 谁见过？ 嗯， 谁跟他一块吃个饭 啊？跟鬼吃饭 啊？谁跟他聊过？ 哪有这个事啊？ 没有这个事情。 哎， 旧社会也没有鬼。 说话对， 真有的这个人呢，说的跟真事儿一样。 哦， 有的这老太太说有鬼， 嗯， 我们先住那地方就闹。 哦， 哎呦，闹得厉害着呢。我们住楼下，楼上就闹。 嗯， 楼上啊没人。 嗯， 人那一家子呀，房没推。 嗯， 家具都在上面搁着，